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Samuel, look at the lag. Joe, leave. Do the best thing, leave. Get out while you can, Joe. Yeah, mate. There he is. 嚟到星期一晚的傑出阿仙奴，今晚有三位主持，有我右手邊的阿力，左手邊的阿峰，同埋我謝賢嘅。咁啊，過去一周咧，我哋就輸咗一場頗為難睇嘅對史篤城嘅波啦，喺英超入邊。咁啊，啱啱咧就係一條片咧，就係當阿雲家先生離開呢個史，因為我哋係作客嘅，咁所以要去人哋嗰個地方比賽啦。咁啊，離開佢哋嘅地方嘅時候，搭火車嘅時候咧，就俾一啲球迷去堵截喺個門口度堵截到佢啦。咁就有啲好不敬嘅言語啦，咁啊不停咁樣呼佢。就是這些一些算是侮辱性的一些叫聲叫囂啦，亦都說了很多粗的言謂語，亦都是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說雲家先生夠了，落台。咁其實咧就呢啲就唔止係咁樣嘅，咁其實已經有好多嘅球迷亦都拉橫額咁樣，就話即係 thanks for the memory but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咁係幾可惜嘅，即係估唔到即係當年大家最愛的雲家今時今日是搞到好兩有兩派人都好好多嘅紛爭啊！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嗰個迷雲，或者我哋叫反雲，係啦。 其實甚至乎咧，上幾場對西布朗嗰場咧，都贏咗波，啲球迷都係拉住橫額話雲家 都係差唔多， 你都係要走啦。 真係估唔到， 即係諗下贏波都去到咁嘅程度，即係可想而知雲家呢個情況都幾坎坷。 嗰個問題或者係已經係去到一個，除非你。打算視而不見的情況底下，否則呢我相信有不少球迷都認為是需要換一換那個人去看到一個希望，可以這樣說。 但是管理層方面呢就 100% 就基本上是 support 這個雲家先生的了，基本上前主席的彼得希活先生也都公開出來說沒可能會炒雲家，所以現在大家球迷想他走啫，佢系咪真系会走又另一件事啊？ 首先话球迷想他走都系一派球迷想他走啫，死忠唔想要他走嘅人咧都不在少数。 但系真系讲真一句，睇到大家好多言语上纷争啦，可能就算喺讨论区都会见到。 直情已经唔系言语上，甚至系有啲喺英国嘅球迷系直情两帮人系。打起上嚟嘅， 大家自己中意同一隊波呀，冇需要嘅。 咁其實我哋過去就喺呢一兩日咧，就見到有一位巴打啦。咁其實佢都係個槍迷嚟嘅。咁啊打咗一篇好長嘅文。咁我哋同文傑啊都覺得係好值得一讀，同埋即係個分析嘅層次已經可以話係涵蓋曬所有我哋想提出嘅問題，又或者係雲家嘅功過。仲要更加重要嘅一點就係呢篇文章係喺最後都會提到少少，就係話究竟。呢、這、一個 moment 即係呢一年，咁我諗應該冇人會覺得話佢即刻離開係一個最好嘅 moment 嘅，咁但係會唔會係時候急流勇退呢？咁其實我都想花少少時間去讀一讀佢呢篇文啦，咁各位聽眾就俾少少耐性啦，好唔好啊？咁佢就話啦。即係依個 Glass and Plain Steve， 咁佢喺就一個喺討論區裏就話咧，就最不希望見到嘅情況咧，就始終就發生咗啦。咁啊，繼早前咧有橫額展示 Thanks for the memories， but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之後咧，就有兩班支持雲家同埋一個要求離開雲家嘅球迷咧，就大打出手。我哋始終都要承認咧，雲家帶領球隊已經去到一個分裂嘅地步。咁我諗呢一點就係啱啱正正我哋就話其實已經大部分人都睇到啦，係咪？咁兩邦陣營有數不盡嘅理由支持自己嘅說法，這些說法其實都係情有可原嘅。筆者喺雲家執教後之後呢先係支持阿仙奴，而當季之後呢就得到雙料嘅冠軍。我必須要承認呢，對雲家呢我有著千絲萬縷嘅情意結，但無論而家係咪都仲支持雲家，你都不可以否認雲家對阿仙奴有太多不可抹殺的功勞，而這個領隊對球會的影響力可以在雲觀世界來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即我覺得這一點就是說很多 的維護雲家的球迷就是抱住一種就是你鬧雲家就你等於滅祖亡宗啊，你就不飲水思源， 忘恩負義， 是忘恩負義啊，即係嗰啲叫咩過橋夾過橋抽板啊咁樣。其實我覺得不是咁睇，即係等於你好愛你老婆。但是不等于你那个审美眼光是盲了的嘛，是不是就是他是一个什么人的样子，你自己心里有数，是不是 就是你老婆问你喂我靓啲定你间靓啲啊，那你几时 几时都要这样讲。如果那个老公是真的觉得个老婆是靓过李嘉欣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一他老婆真的靓过李嘉欣，二就是其实他都是 揞住良心 去讲这些违心的说话。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我哋任何一個人，甚至話好多人標籤，或者我覺得我哋都係反雲，其實絕對唔係。我個人非常討厭呢種所謂咩反雲撐雲嘅呢種睇法㗎。我喺我心目中唔係咁樣，只係你針對一個問題嘅睇法。但係而家似乎就係針對住雲家佢執教嘅呢樣嘢，已經有兩班人嗰、那個意見係去到。好極端嘅一個矛盾。 不如咁講啦，因為大部分咧，我唔敢話全部啊，即係近乎一半啦，即係大部分阿仙奴嘅球迷咧，都係雲家之後先追阿仙奴嘅。 咁佢都有講到， 其實根本上雲家嘅功同埋過，我哋都睇得一清二楚。 咁啊，睇埋佢點講先啦。咁啊，佢就話佢令阿仙奴咧就一間小本經營嘅球會啦，變成一間歐洲財政最穩健嘅球會。呢、這、一個唔係佢一人嘅能力，但係咧佢就已經係貢獻咗特別嘅多啦。咁佢亦都係帶領咗用咗個人自己嘅榮譽帶領咗阿仙奴走過困難嘅時刻啦。咁當時可能有好多摩納哥啊，好多PSG 啊，甚至皇馬都要求過，即係有講過話對皇對阿雲家係有興趣嘅，係咪？咁啊，佢喺球會莫財嘅歲月咧，就仍然每季都打入歐聯。以一個生意嚟講咧，雲家咧已經係一個好出色嘅經理啦。佢用唔夠人多嘅資源，但係就攞到最好嘅成績。我相信呢一點咧，大家都睇到嘅，即係都我哋已經強調到冇得再強調噶啦。咁但係係咪呢一點就應該蓋過曬我哋所有去批評佢嘅權利咧？我覺得唔係嘅。 即係咁講啦，即係佢呢個功咧，其實係是足以令他可以長駕阿仙奴，但是根本上這兩季看得到呢，已經是他球場上那個遲鈍， 或者球場上的角色，他會不會是應該那個背影慢慢漸退，會不會是他應該可以比多一個幫一兩個幫手去幫 影響力大的。 其實很有趣的，之前因為現在球會的第二大股東烏斯馬洛夫先生就說雲家這樣的年紀其實在錯誤裡面學習的機會越來越小，大家需要知道其實他是變了另一個人，就機會真的很美好美、另一件事就是我想說一說雲家先生對於球會來說，大家只是看他以前而已，現在的問題如果永遠正視不到，我覺得首先不要講話俾個高層嘅位佢，因為我唔肯定，因為你可能去咗做高層嘅嘢，你可能有好多股東會議嘅嘢，可能關於股票嘅嘢，佢可能唔係適合嘅人選嘅。但係如果佢係走，就徹底地走噶啦。即係我係覺得係啊，我係覺得你唔好話為咗挽留雲家呢個人，同佢講話 OK， 你唔好做教練啦，俾個高層位你做啦，未必嘅。即係佢一走就可能要走。 喺佢陰影底下，可能亦都係令下一個教練冇辦法進展拳腳啦。即係壓力嗰個擔心可能會喺呢度啦。咁啊睇埋先啦。咁佢呢位球迷亦都話啦，即係無論喺球場上面，即係如果論英雄嘅話，雲家咧就當然係演出不濟，成績不理想嘅。咁啊球迷有反對嘅聲音咧係好自然嘅。咁一時間又失準咧，普遍球迷咧其實都接受嘅，而且我覺得。即係與阿仙奴球迷嚟講啊，耐性特佳嘅啦，你都等咗九年，即係九年嘅概念係咩咧？即係如果你九年前中意阿仙奴，你生咗個仔，佢今年讀小學三年班嘅啦，即係好似係咁啊已經。咁啊，持續嘅失準就明顯係有病不醫啦。咁啊，使人哋感到嘅失望咧就係連場咁嚟嘅。咁啊，再直接啲咁講，好多嘅球迷係冇辦法為雲家去投下信心嘅一票。咁其實這位球迷他也自己講到，其實他寫了很多次是關於雲家有病不醫的一個文章、其實很多球迷都拿回來講啊，各樣東西要求雲家離開，究竟是賭氣啊，還是為了球迷的長遠發展啊，還是他們已經不相信雲家再可以帶領一個成績呢？如果他們堅持一點的話，就是說就算換一個領隊 有很大的風險，他們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他們已經覺得看不到有什麼可以比現在更加失望。咁呢位筆者佢就忽發奇想啦，咁究竟支持阿仙奴係咪就要等於同支持雲加畫上一個等號呢？咁我自己個人嘅答案，我覺得絕對唔係嘅，即係每個人都總有退落嚟一日，就等於我哋嘅老對手曼聯一樣，佢哋都要承受呢一樣嘢嘅，佢哋都要承受呢種陣痛嘅。冇人係永遠嘅傳奇嚟嘅，嚇。咁啊，佢就話希望直到有一天雲加離開，係帶住無上光榮，因為佢嘅貢獻良多。但係如果再唔及時撥亂反正嘅話咧，始終 會造成一個情況，就是可能啲人到佢走嘅時候係喜極而泣嘅。咁各位點睇啊？ 我發表我自己先，即係我覺得會唔會係即係佢呢篇文章咧，其實都講中咗我哋呢幾集講嚟講去嘅老問題，即係唔對症下藥啦，即係又嗰啲老問題啦。咁我覺得如果雲加走咧，就其實都是我們擔心的事，因為始終你不知道下一個領隊的腳料去到哪裡。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我其實挺反感，就是有些球迷就說我不理，總之下一個就算是莫耶斯都好，即是已經講到這麼極端。我覺得換，即大家都希望換一個人，但其實大家是有個框架的，你想換那些全部都是高普啊， 哥 迪奧拿，你是不會容許說真的莫耶斯叫你來，你就不會要，即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自己那個底線是不是真的那麼低。 同埋我們想雲加離去都是想求一個改變，即是一個領隊可以帶給阿仙奴的新衝擊，一個即新的改變，即是我看 或者是針對舊有的問題是作一個翻天覆地式的改變，即是譬如現在我們經常說落場完全是沒有針對性的措施，就是要換一個好像摩連奴那樣每一場都可以針到對方來打的。 那你說的哥迪奧拿真的，但是說真的一句，大家是想名牌來的，實際上你說的門檻那麼低，是假設是一個不是大家想的高普的哥迪奧拿來到，你們是不是真的滿意先，就是個問題就是這樣，即是在球迷的角度看。 還有就是大家說我武斷，或者你說我撐雲反雲好，我一句到尾了，如果你說叫雲加即時走，我不同意的，但他我認為今年年尾他走，我覺得會是一個好時機來的， 不要被我想他不會被人就自己走了，自己走 了。同埋我亦都會覺得一樣嘢，就是話雲加你而家就算俾雲加教落去，他可不可以衰過第四，或者衰即係好似會教到冧檔咁樣，我又覺得不會的，只不過我哋係想找不到個突破，所以有啲球迷就提出就話喺邊個都好換住先啦。咁樣，但 我呢啲我極之反感嘅，呢啲反感 即我覺得係大家咁嚟咁樣講嘢就真係發悔氣嘅，嚇咁樣講嘢，我覺得真係發悔氣嘅。 同埋我最希望係即雲加喺我哋話曬都係阿仙奴度打咗咁多荷馬功勞啦，即我唔想佢呢幾年嘅因為嘅失準啊，或者係嗰啲退步咧， 令人哋唔中意佢， 冚過咗佢啲功績啊， 係即係我覺得功還功過還功，即係我覺得功過不能相抵嘅，即係唔亦調翻轉頭，亦都唔係因為你犯好多錯，所以你以前啲功唔係功。即係如果我覺得你個邏輯係咁樣咧，其實你都唔係一個。 即係永遠都有啲球迷都會攞出咁樣講啊嘛，攞出咁樣對啊嘛。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咁樣去睇呢件事情嘅話咧，你其實都並不是一個所謂的真正的球迷，即係所謂的 glory hunter 嘅就係咁，你都好中意發富氣。甚至我當時睇到場波咧，我哋喺度討論區嗰度，哇，有成三四百個 comment 啦，係咪？咁啊，加埋其實嗰個主要係即時討論貼，即係加埋其他鋪，大家好熱烈，好 support 啊。咁啊，差唔多五百幾個噶啦。咁其中有啲球迷就話：，哎呀，我睇睇下，當時我就已經係半場就刪咗機唔睇，跟住就然後盡情喺度哭波喪咁樣。即我覺得唔應該係咁，即嗱。我都失望㗎，係咪先？我唔係黐線㗎嘛，睇住俾人炒3-0，炒到就嚟4-0，我仲喺度好開心嘅， 仲係炒俾屎篤成炒。 係，我覺得係抵鬧嘅，即係我覺得如果有人仲喺度維穩啊，仲喺度打飛機咧，你叫佢死啦！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你冇睇埋下半場嘅表現，你就已經落曬所有 dead end 嘅結論嘅話，我又覺得咁喎，你又亦都唔係一個好嘅球迷喎。 係， 即係咁講啦，即係波係完嘅，即係始終未完場，你都唔知賽果係點。即係好簡單，其實大家諗翻起紐卡素對翻我哋啊，我哋半場都攻到4-0㗎，即係點估到下半場竟然 俾人追翻4-4 啫，跟住。即係我咁講咯，即係 我哋又俾利物浦炒過4-0，我哋又追翻人哋4-0啦，係嘛？ 4-4， 追翻4-4啦。 即係其實我覺得一場波踢90分鐘，你都係踢到個上半場啫。即係 要撐的加撐撐到到底啦，下半場已經比我哋睇好啲。 唔係我哋話 唔係，我成日覺得你中你因為你中意一隊波咧，唔係淨係順境嗰時隊波好順，中意佢。你有陣時隊波你同佢共患難，我哋好多人都係我哋可能有我哋三個都係阿迷加德迷嚟嘅。看住德國隊都是差不多情況都係有少少、其實我覺得中呢兩隊都有啲自弱心態嘅，都係有少少。 咁德國好啲嘅，即係我哋又唔係話幫一個球迷去下一個標準，但係就即係中意阿仙奴呢隊波，似乎我覺得個修養上嘅要求係咪應該要高啲咧？ 其實老實講，有啲咩大差都未見過，八比輸咗俾曼聯啦， 八比六比零。 其實我覺得相對當地嘅球迷嚟講，嗰個衝擊可能都唔夠大啦。我哋喺香港睇啫嘛，嗰啲你諗下，日日兜口兜面喺曼徹斯特城俾人哋傳到褲都甩埋咁樣，係咪先？咁係啦，呢即係呢，而家我哋見到雲家先生落到咁樣嘅田地，其實係。好係其實係有啲心噏嘅，咁啊係啦，不如我哋落翻場波講一講啊，好唔好？ 好， 唔該，峰哥。 咁我哋講翻場波先啦，就大家睇到啦，呢個就係小城入二比零嗰球啊。其實一比零、二比零嗰球其實都差唔多咁嘅輸法啫，只不過一比零就高過自入啦，二比零就保賺入啦。其實都睇到啦，好明顯啦。和達斯就好輕鬆喺邊度出咗個波啦，咁啲第二球就俾保賺踢入嘅，跟住再我哋可以再 focus 多一點啦，就睇下傑比斯，你睇下和達斯出波嗰陣佢做緊啲咩？ 係佢冇拍啦，冇走去拍波啦，同埋好多時傑比斯咧上咗去咧喺左手邊上去助攻啦，翻嚟嘅時候其實今日你會睇呢場波你會睇到梅迪薩卡咧就好多時候喺一個左邊嘅中堅位嗰度出現嘅，咁平時佢偏向右多少少啦，如果佢用高斯嚟搭，咁佢就通常會補翻傑比斯嘅位置，但係都幾吃力嘅。第一出如果傑比斯唔翻嚟，有幾球波傑比斯翻嚟慢咗咧拍唔到咧，人哋好輕鬆咁出波啊，咁第一球波你睇。到你依家你睇到，其實都俾幾多空位，呢個和達斯喺右翼位出波，亦都其實都三番四次噶啦。史篤城三番四次瞄住你左手邊攻。 其實我哋呢場波見到嗰四，我其實當咗四球噶啦。OK， 我當咗人哋贏四球啦，好冇？其實會幾睇到就係犯嘅錯誤咧，整體嚟講都係嗰啲嘢，都係輸啲高波啦，都係輸唔集中啦。咁啊，輸嘅路向又係喺左手邊咁嚟啦，幾球都。咁會睇到喺個。人腳上面始終是個質素是跟史篤城比一定是贏了的 是一定好一點的，但是你說是有沒有改善的空間呢？我覺得無論在冬季或者夏季都絕對是有的，是絕對是有的。咁但我又覺得冇必要針住，譬如你話基比斯踢得好唔好，咁嗱佢個級數你話對住車路士嗰啲可能不足啫，咁但係對住今場史篤城其實就冇得賴級數嘅，我覺得完全我覺得就係喺個責任，即上半場輸四比零，尤其以一隊前列分子嚟講，主帥嘅責任仍然係責無旁貸嘅， 係 主帥責任，即亦都係點解會引發到啱啱有個巴打， 我覺得最 中心場講咁多嘢啦， 我一路都。我喺我的角度睇啦，我覺得雲家有幾個呢個問題啦。嗱，你唔買人都唔緊要啦。咁如果傑比斯你知道，其實呢幾年個進步都比較緩慢嘅，老實講。咁如果防守方面唔好，點解唔將個位置墮後啲咧？輸咗第一二球，你知道佢係會咁噶啦。點解仲可以三番四次？都唔係第一次啦，三番四次點解仲俾人可以喺右邊出波？點解唔將個位置墮後啲咧？唔好攻咁上咪得？全部都係教練嘅責任。 或者會唔會係針對性啲同佢講？喂，基比斯你就應該跟人跟住，你貼曬佢咁樣。 真係 俾一個更加具體嘅一個嘅指導，而唔係就話，你哋領悟到幾多得幾多。即係雲家嗰套就好係咁樣 咯。咁當然個後防線四個。球員有三個年青球員啦，咁啊，即係四個添，連埋馬天尼斯。咁啊， 賽前好多巴打好期待，就話終於啦，張伯斯有得打翻中堅啦，貝林連又終於有得上 張伯斯打中堅唔緊要，但係似乎梅迪薩加做唔到個艾翔嗰個角色啊， 即係個老大哥嗰位其實指意佢。 依家呢一度就俾你睇到啦，呢球係其實三比零嗰球， 其實都睇到梅迪薩卡其實係壓住佢身位，但冇跳到，爭同高字爭定個係張伯斯，咁自然身來輸一截啦，好。 一个六尺七寸的中堅不頂不到頭槌，其實就根本上要來做什麼呢？老實說，那你我個梅薩卡的角色是要有少少大佬 feel 的，同埋有頭槌的，兩樣都要做到先。 佢今年個我覺得都不是話個身體素質的問題，因為佢都不是第一日單薄，佢都不是第一日慢的啦，係咪先？由始至終就是話個教練點解會令到一個咁有火、咁中意去？ 都去為自己的球隊作一些中肯批評的時候，會不會是已經是冷卻了他的那股雄心，即是他多次批評的球隊、啊、無論訓練上面的問題、啊、或者去鬧翻醒自己的隊友、啊、然後個教練走出來維穩、啊，其實我覺得是好像成盆水咁淋咗落嗰個球員嗰度。 即係我講咁多做咩啫？咁你都要幫球隊揾諸多藉口咯。咁我講多都冇用。 咁大家做三十六唔做三十六啦。即係可即係我覺得梅迪薩卡你冇得換噶啦，已經換到冇得換啦。你仲可以換邊個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會唔會係有啲 fine tune？ 即係尤其喺個心理上面，一個好嘅教練或者喺個 pitch 上面，即係唔係話個 backdrop 做得好唔好？雲家絕對係一個 perfect 嘅管家，但係喺個球场上面而家佢做嘅嘢实在似乎係落后于现今市场上面其他嘅教练。 係咁我哋再讲场波，下半场大家好开心啦，三人士都死扭烂扭，都 一个个三个。 係啦，一个个三个其实我哋都觉得九成九入咗嘅，但係千算万算算唔到条数 啦。 呢冇得处。 係 咁啊，咁呢球就係、是、小城炸会球，我觉得呢个 100% 係五半嚟嘅，我覺得 100%五半， 即係第一佢應該係俾人炒到死。 佢哋就話有少少干擾龍門。 第一佢干擾龍門係冇錯。 係， 如果你越位干擾龍門咧，咁你係有越位成分，咁你係應該吹嘅、嗯。但係華勒斯我就近啲睇啊，其實佢係冇越位嘅，一路波睇到。 合。 其實基比斯是包了個位置的，其實我這球真的是我們好彩的。咁之後就、大家都很開心啦，就發明你博了個十二碼啦，唔知點，即係就俾呢、這個。 翻明嚟下半場係打右閘嘅，即係 打右閘，所以就標博咗四碼啦。 佢打右閘，佢啲人話佢仲好似好過中堅，其實定係會唔會係？即係我覺得大家嗰個比較係，只不過覺得就係話，因為當時我哋積極咁反攻緊，大家個集中力翻曬嚟嘅時候，咁咪個個都好似打得好。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一場咁樣又啊貝林連又係吹虛咗嘅，即係我覺得。這個結論，或者你們立刻就說、哎、張柏斯原來都是這樣的料子，即我覺得這個結論下得太快，即所以波是真的應該整場去看完它、嗯、即個別球員如果個教練已經沒有給到一個很好的啟蒙和指導他的時候，那他會有一個階段性的，即譬如我上半場打得不好，但我下半場回來， 不過我想說、嗯，馬天尼斯和貝林連之後的路，如果人們經常記住這場波都是難行的，真的大家希望俾多啲空間嘅兩位年青人， 即如果我哋能夠俾到對波九年嘅耐性，又俾咗雲家十多年嘅耐性，咁點解唔俾埋呢啲年青人嘅耐性呢？即就算你話藍絲都係嘅，即嗱上半場佢真係踢到成劈屎咁，就算佢入埋嗰球，我覺得 都要鬧， 都係要鬧噶啦。 但係好多人咧就係為咗，因為嗰球波就話誒冇問題啦，但係其實佢表現係全場都差。 即我覺得如果你話比起張柏斯同埋比起呢個貝林連嚟講，我覺得藍絲更加要鬧，因為用發明嚟依一位已經老退的球員去做一個屏障，其實是不夠的，即是藍絲的角色是更加應該個存在感更加強，尤其是講個防守端上， 其實他覆蓋面積已經不夠2007年那種廣了。咁藍絲的時候 2007年。 2007、2008、 oh, okay, okay. 即係嗰塊， 即係top fit 嗰陣啦。咁藍絲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就更加要多啲參與防務工作啦，多分擔範明嚟嘅工作去咯。 係啦，咁啊，其實仲啊，即係依排啲人就見到話啊，阿仙奴呢隊波好似冇曬火氣咁啊，成日俾人哋愈吹愈攜咁啊，不停咁遊輪啦。咁啊，亦都有啲巴塔咧就話我哋都冇乜火啊，係咪啊？嚇，係咁啊。就話我哋都主持們俾阿雲家同化咗啦，個個都冇乜火。其實就唔係我哋冇乜火，其實咧我哋咧就好有心機咁樣，就係、是、希望將個節目做翻細膩啲啦。咁同埋最近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好希望就係、是，即如果我哋拎個節目嚟哭波桑，即人哋孖啲乜，我哋又孖啲乜，咁其實冇意思嘅，係咪？咁但係我哋就係希望盡我哋嘅能力去帶俾各位的阿仙奴球迷在場外將那個快感去延伸，就算輸波，其實你將成場即好像這場波這樣，我覺得如果你成場波看完的話其實好看的，即如果你能夠抽離少，你抽離一點點 OK， 然後又去到尾段投入一點點的話，其實你那個作為亞迷的快感一樣在這裡，其實 不需要去到那麼沮喪。我就不在這裡維穩的，罵的時候呢我們各位巴打 都一定罵， 都一定罵我們，你怎樣罵都可以，只要你是有理據的話。但是如果你是那些蓄意搞事那些，我們絕不歡泰的，但是我們 up to down 我們都不覺得有什麼人搞事，是是，我們覺得傑出阿仙奴的球迷好像都是特別有質素的，那個修養是特別不同的、 嗯、 還有我們在一個節目裡其實都是主要都是深入回主要探討每個球波怎樣失在什麼問題上， 其實還有前瞻性的問題會不會是下一次即代即這一個問題會不會延伸到下一場， 是、啊、 而不是去複述之前大家都看到那些東西， 即好像我們屢次說將白絲帶到集被快爆，其實我們即對完斯文斯那場波我們都在想下場對曼聯會不會有被阿瑞陽架或者天使爆呢，結果同一個問題出現了， 同一個問題出現 了，那冇噶啦，咁啊呢個聖誕可能大家係會不停喺嗰個咁慢平安鐘嘅情況底下去過噶啦。 都唔係嘅，有啲嘢值得期待嘅。咁應該依家有好消息啦，迪布治就已經出噶啦。咁就未來咁啊，高斯尼其實都依家話佢未 fit 曬啫，但係基本上都係遠離咗傷患。 沃克特其實上一次出唔翻就話腹股溝有啲問題啦，咁就打咗針，咁其實都仲睇緊嘅。 咁我哋都有好大機會會睇到一條迪布治啊、高斯尼 M 四同埋傑比斯或者蒙維爾嘅即係一個齊腳嘅防線啦。咁其實呢條防線都冇見咗好耐噶啦，除咗頭嗰幾場曼城都冇見過，大家 係一定會傷咗啦。 係啊，咁啊，希望各位嘅亞迷啊，即係冷靜少少，即係睇波咧，即係一時，即係你如果你冇落注嘅話咧，其實係唔使咁毒嘅，即係講嘢係咪 ？OK， 咁其實咧，同我睇過波啲人都知道我係個即係我睇波，但係一個點樣嘅人嘅， 係都激動啊， 好激動嘅人。其實老實講，睇翻蕭城嗰場波，其實我心情都係。即係好平淡，唔知點解 我都係好平淡。有啲人話，有啲人話係咪我哋輸慣咗？又唔係喎，又唔係喎。其實我睇之前我預贏嘅喎。咁但係就真係俾人炒咗，咁點咧？係咪先？ 唔係，即係我心態係咁嘅，即係小城係上場咁同我撳咗三球，但係睇得出係佢對波係因為佢仲扯到爆。嗰種踢法扯甩咗我哋， 要俾少 credit 佢哋嘅。 其實我係佢哋踢得好嘅，咁下半場我覺得係我有預感係會翻生嘅，但係估唔到張白少。 我都覺得係有呢、這個，即係唔係馬後炮。我嗰陣時都話我落定住買反勝先咁樣，即係。而家唔係話揾呢啲嘢嚟自己打飛機啦，但係我覺得嗰樣嘢就係、是、大家都要明白，就係弱隊嗰個打法，其實文傑都多次喺節目度提到，就話佢一定係喺上半場去搶你一啲唔集中啊嗰啲嘢嘅。咁而阿仙奴又真係好低級咁樣，又真係唔係好集中喎，咁啊俾人哋搶到咯。咁但係人哋用到咁盡呢啲嘢嘅時候，當然個體力啊個集中力啊係冇辦法去維持90分鐘嘅。咁畢竟你中下游嘅球隊嗰整體質素係有限，咁一定會還翻啲嘢俾你嘅。咁但而家問題就係、是、喂阿仙奴，如果雲家即係喺呢個框架底下繼續咁樣落去嘅話，唯一佢可以做嘅嘢就係希望佢喺冬季嗰陣時嗱嗱臨去吞翻正嗰隊波，吞翻正係無論係用收購又好，又或者係借住呢個假期去加操都好，係好有用嘅，即係好有翻身。即係尤其阿仙奴咧個下半季嘅後勁咧，其實不嬲都係有啲嘅。所以點解我就咁大膽推測就話，就算你俾雲家教埋今年，又會點啊？即係你唔會見到話咩阿仙奴接近降班區嗰啲，唔會嘅。只不過而家雲家 冇歐聯你都死啦，大佬。 但係而家大家睇到就係話。最驚就係冇咗歐聯啦，同埋就係睇唔到有咩改善嘅空間，即係又係咁樣咯。 我睇到好多改善空間，因為 唔係個改善個 實在太多空間需要改善。 雲家冇改善空間係企，即係我哋企喺嗰個性格上面講啦，就唔係話即係對波實際上冇。 但 係 真係好奇怪，近排聽到都有好多傳聞啦，因為始終轉會窗就嚟開始，即係一月就開始噶啦。咁就依家近排好多傳聞啦，似乎都係圍繞中後場嘅球員咯。咁全個威廉卡華魯啦，一路都傳緊嘅啦。其實夏天嗰陣時話，我哋曾經試過出過價添。咁亦都有葉少域治嘅泰朗明斯啦，亦都有卻沙華啦，呢個摩納哥嘅左側球員啦。 不等問題，卡拉馬， 卡拉馬都有提過嘅話，2000万磅。咁睇下呢啲球員有是但會唔會一兩個係真係中？ 即係有幾個球員，其實我哋幾個主持人都唔係馬後炮，早啊之前已經講落一輪嘅啦。OK， 咁 江道比啊。 或者之後我哋都會逐個去分析一下啦，咁希望大家繼續跟住我哋傑出阿仙奴嘅群組啊， 好多嘢值得期待嘅，靚嘅防線，傷兵出翻嚟，冬季轉會市場， 係咁啊。系啦，希望大家帶住拆禮物嘅心情，未到最後都唔知呢份，即系而家都系輸咗一場啫，即 系咪咯？ 即系啱啱聖誕快啫，輸咗一場。 其實阿 Q D 咁講啦，聯賽長度漫漫都輸咗一場啫，我哋仲有好多場要追。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唔好咁快 down 咗啊！呢個聖誕 ，OK， 咁啊，下次我睇完波，我哋繼續同你分析阿仙奴嘅一切。 好，拜拜。 拜拜。